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47集，拿着临济棒，蓝河觉得学禅有加成，毕竟是高僧之物，虽是普通木棒都浸染成法器了。只是现在方霞云问起来，这根棍子就从登山杖成了别的。蓝河说道， 啊，我练瑜伽用的瑜伽棍，等下结束我就去练习。 方霞云感兴趣的道， 哎，早就听说你会瑜伽了，还能摒气装死，还能用木棍啊。大腿能掰到脑袋上面吗？ 蓝河无语，他彻底凌乱了。才看到方霞云大笑道， 我听人说过这个梗，哎，就玩一下。 哎，我就说嘛。蓝河无语道，怎么突然玩复古老梗。到了觉慧寺，方霞云给司克法师发了短信，不一会儿他就出来。方霞云颠颠的下车，拉开后面的车门。 大师请。 多谢。 司克法师礼貌的道，又和蓝河打招呼。 蓝先生。 方霞云看着还正常，还是老交情的样子。司克法师本来要上去的，看到了蓝河脚边放着一根眼熟的木棒，当时就抽了口凉气，忙不迭的道， 这个我坐前面去吧。 方霞云一脸迷糊，他还寻思司克法师和蓝河认识，特意让他们一起坐后座。 对，没事啊，你们二位坐后面，我当坏司机。 不了不了，不急着蓝先生了。 司克法师撩着僧袍就往前面去了。方霞云纳闷，司克法师哪敢和蓝河并排坐，来老爷也就算了，来老爷脚边居然还放着方丈的法器，看过蓝河拎着这根棍子打架的还是少数，旁人看就是普通木棍，懂行的人看来，就这根棍子在觉慧寺乃至整个佛教界算是威名赫赫了吧，给不动法师闯下了金刚之名。只是司克并不知此物到了蓝河手里，此时回想蓝河玩笑般说不动法师夸他有佛心，寓意就更不一样了。这东西要在宋福坛手里他都没那么惊讶，原本对蓝河是对来老爷的尊重，现在又多了对方丈法器的敬畏，哪敢坐同一排呢。到了地方上课时，司克法师就更是局促了，人家这手里拿着方丈的木棒，他来讲禅，总觉得自己有点儿不够资格。而且司克法师暗搓搓偷看蓝河，当头棒喝，那也不是每个和尚都有资格能接受的。不动法师禅风俊猛，一棒打下去，悟则悟了，不然就是白挨。但也不是每个和尚都能随意去讨教不动法师，想挨棒子就挨棒子的，否则那么多和尚，不动法师每天别敲木鱼了，光敲全体和尚脑袋得了。自镇武桥之前，不动法师就逐渐不大出门了，就和家仙们一样，比如白大仙爷修行到了一个程度便去山里静修，不问世事。这棍子许久许久没有人挨过了。说实话，司克法师有点想念顿悟的感觉，这本就是他们临济宗的特色。他不是不动法师的直系弟子，同为狮子辈，受到的教导机会没有司空那样多，所以他一边上课一边就狂瞟蓝河放在桌边的木棒。等到方霞云去洗手间时，司克法师就趁机道， 哎，来也可以给我来一下吗？ 蓝河傻眼了，随后说道， 你不要叫我来也，叫蓝先生或者蓝河都可以。 他挺谨慎的，就是没人也会注意。 还有 来一下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不是不懂法师。 他也不是听不懂，就是有点不敢置信。斯克法师羞涩的道： 哎呀，您不是有佛心吗？ 蓝河哭笑不得： 哎呀，我是随便吹的，方丈夸我又与我投缘，难道我还真能成佛啊？ 这个他给我说是让我打鬼用的，他觉得自己能用木棍打架和用木棍点拨人，这是两码事吧。 斯克法师一憾，也是没想到蓝河光用来斗殴了。 这可是此物方丈都交给你了，再说此物已经沾染了大智慧，成了法器，试试吧。 蓝河一想，这确实已成法器，就和宋佛坛的念珠一样，他带着都对理解有加成，兴许还真能有用。 方丈教育我，只是因为我也算为镇武桥出过力。 和斯克法师大眼瞪小眼一会儿，忽然便抄起棍子在斯克法师的身上敲了一下。他冷不丁这一下又解释了句，斯克法师只觉得脑海中闪过什么，他奋力捕捉住那一抹灵光，喃喃道： 啊，受教了，不错，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万物有情即佛心。 哎，使不得使不得， 就是无常有慈悲心，既有佛心也可用得佛门法器。斯克法师顿悟成功，当场就对蓝河一拜，蓝河赶紧将他扶起来。斯克法师刚想到这是应该的，蓝河碎碎念： 万一被人看到，下次摆席面请我就是了。 斯克法师无语。再说方霞云，他去了趟洗手间而已，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上课的情况变了，斯克法师对蓝河好像更尊重了，尊重到他甚至分不清到底是谁给谁上课。上完课后，方霞云说道： 啊，法师，多谢你今日为我们授课了。 斯克法师马上道： 不敢当不敢当，要多谢蓝先生，我同样学到了许多，你们也是我的老师。 他这么说着，眼睛是盯着蓝河看的。蓝河不敢说话，虽然蓝河是作为门外人，半带无意的使他顿悟，也算老师了。再者说，并非只有佛门弟子可为师，善财童子发菩提心，便参拜了53位善知识者，包括了居士、厨师、教师、老人、小孩等等。53参后，这才聚得福德。所以说，佛弟子求学，只要有长处，就算是外道也可以求教，何况蓝河点拨他还是用的不动法师的法器。方霞云一头雾水。蓝河笑眯眯的道： 您说笑了，多谢您。 单这样也就算，方霞云这里还没弄清楚，结果第二次上课的时候，斯克法师把之前他设想过的清韵法师、净明法师等，还有他没设想过但听闻过的法师都给请来了。斯克法师说道： 我深感自己有不足之处，这几位也颇为敬仰景生法师，又各有擅长之处，咱们九门功课同不学。 蓝河无语，方霞云一脸问号。蓝河心中想到： 有没有搞错？你们讲课还是来蹭打来了？ 就算他们一个个找好了理由，演技也很自然，方霞云还是察觉到了一丝微妙。这到底是景仰景生法师，还是景仰蓝河啊？他逼问蓝河： 哎，你在佛教界到底什么地位？ 那么多高人赶着来教学。 蓝河心想，不是来教学，是想来顿悟的。我呢，只是一个工具人罢了。蓝河讪讪笑道： 哎呀，没什么地位，可能就是因为宋导介绍。 什么？宋导这么大面子吗？到底给你介绍了多少法师了？你是不是偷偷剃度了？哎，我看一下你这是不是假发。 蓝河无语，好好的导演眼看着就要疯了。 蓝河给他扒拉了一下头发，一看确实是真的，也没办法了，半真半假的说道， 没，就是给我介绍了不动法师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动法师还挺喜欢我的，我送过他我的签名照。 方霞云凝噎了半晌才说了一句，啊，你有这关系不早说。 蓝河说道， 哎呀，毕竟我也不太相信他们。 方霞云无语，如果说方霞云原本对蓝河是八成满意，那么现在应该已经是十分满意了。后来又有活动， 记者提及网上对演员的争议，方霞云斩钉截铁地表示，除非景生法师复活，否则他认为圈内没有比蓝河更适合的演员。 再说蓝河这边挑选好了一个吉日，要将胡大姑娘接到家里来，他那猫咪别墅也不是随便放的，一般财神楼放在哪里，要么仙家自己指定了，或是可以修在白虎方，也就是大门外右边，又或者请人算一算，但无论哪种必须是在净土上修，也就是没被人踩踏过的，不能修在路上吧。前院都是草坪，蓝河选定了靠着墙的一处放好别墅，宋福坛还写了楹联贴在猫咪别墅的门洞两边。到了日子，老白也过来了，他伤好了，说来看看胡大姑娘乔迁，当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是想来看好戏，不过老白只会无耻的道，没有，大家都是亲戚。老白一进来就看到一条蛇盘在树上，脑袋探下来，那一圈围着个塑料套子，就跟喇叭一样。老白震惊了，看着这蛇， 老四真就带喇叭了。 柳十三吐了吐蛇信， 你懂个屁，这叫伊丽莎白圈。 老白无语， 我懂，我觉得是你不懂。 这伊丽莎白圈因为很多猫狗绝育后都会带，所以还有个名字叫耻辱圈。 挂上去一点。 蓝河正在指挥胡七十九把彩绸挂在猫咪别墅顶端，这要挂上一个月庆贺仙家入住的。胡七十九酸溜溜的，当初他们入住的时候，蓝河忌讳身份压根儿就没有这么隆重过，他想住在白虎位，还说大门右边是消防通道不让住呢。老白飘了过去， 对了，今日接仙家的话，现场祭四眼，这些你们都知道吧？ 蓝河嗯了一声，看向老白， 不会吧，四眼都祭， 这对白门也太不公平了。白武无语说道， 这不是我，是说有孕的妇女。 蓝河这才醒神，哦，说的是妇女怀了孕，连着孩子一共四只眼睛，他还以为是嘲讽白门呢。 不会，我们都锁好了，这院子是自家的。 蓝河道。老白冲宋福坛比了比拇指，开口就想阴阳怪气一波。宋福坛抢先一步道， 儿媳妇怎么样，下油锅了吗？ 老白蔫蔫道， 早就送至地府了，关在重牢啊，我花了点钱打点，把他关的离地藏王菩萨念经之处近了一些。 蓝河惊讶地看着老白， 居然还为他花钱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